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健身运动与体能训练专家袁守龙博士和大家分享的室内办公科学运动与健身方法。 第二，运动健康的微循环的促进机制。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因为毛细血管太丰富了，毛细血管太长了，毛细血管围绕地球一圈，如果哪个地方出现点问题，那么它所支配的肌肉组织就会缺血。所以我们经常大脑因为我们的血脂高，因为我们的血压问题，所以造成了我们的毛细血管堵塞，造成我们的脑梗，造成我们的脑部啊缺血。如果说毛细血管我们的大分子在脚上堵上了，那么就会出现脚部疼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因为尿酸的问题导致痛风，导有结晶堵撞了我们的毛细血管。所以呢，微循环现在微循环障碍啊，就是产生的这个临床的症状啊是非常多的。那么要想微循环不出现障碍，那怎么办呢？那只有通过运动，其他没办法。所谓微循环，既是我们细胞啊吸收营养的场所和平台，同时呢也是我们动静脉结合的一个叫城乡结合部，是动脉和静脉结合部，是红血和静脉血结合部。所以如果这个血管微循环占整个长度80%，它要出现问题过以后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啊。所以心脏心梗也是这样问题，痛风中风甚至我们其他毛病，正常动脉血是中间的空间很大的，越往后到几乎堵死了以后，那就出现血栓，出现浊样硬化，出现梗死，堵到哪都不行。那么要想让这些血管里面血管壁比较光滑，那里面的脂肪怎么去呢？那只有靠运动去燃烧，那么还有或者一些药物。那么运动呢应该说是健康的方式，所以呢对我们的血液的质量要求啊是非常高的。我们有体循环啊，有肺循环，还有冠状循环，这三个循环里面哪一个循环对血液的敏感性都很高，只要我们的大分子太多过以后，只要出现了堵塞，只要过不去这个坎，一定就会出毛病。那这就是我们叫微循环障碍导致我们病源的这样的原因。那么要想让我们的这个微循环不出现问题，要干嘛呢？要加速血液的流动。我们医学上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动脉血血液的流动速度啊是每秒钟的50公分，静脉血呢是2/5，也就是20公分左右，毛细血管速度呢是1/40，也就是0.12，也就是非常缓慢。这么缓慢的情况下，我们毛细血管如果说它不能够得到充分的交换，不能得到充分的回流，就会出现堵塞，一堵塞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通过运动啊来促进毛细血管啊回流，来促进这个我们血管，促进我们的肌肉代谢正常化的一个强力手段，而不是仅仅的光靠药啊，药嘛也是很重要的方式。所以第二点呢就是微循环。所以大家呢在运动中啊，在日常生活中啊，当我们这个大鱼大肉这个三吃海喝的时候啊，要想到你吃的这些大分子进去过以后，你那个毛细血管越来越浊样硬化了，越来越小了，还能不能过去？如果过不去就是风险，就是我们健康的风险。第三呢，能量代谢促进我们的物质平衡。我们人体内啊一定要有热量，一定要有热量。那么这热量是来自哪呢？来自于我们的这样的糖，来自于我们的主食，来自于我们的蛋白质，来自于我们的脂肪。那么在能量呢，我们人体内可以用的能量的最基本的物质叫 ATP 和 CP， 也就是说我们在最短时间运动里面用的8秒内10秒内用的更多的是 ATP 和 CP， 那么随着我们运动时间越来越长，一定是有氧运动。如果在短时间内两分钟内高强度运动冲刺啊，这个全力冲刺，那么你的心跳加快，你的呼吸急速，那么你的肌肉里面的糖有氧燃烧来不及，就要进行无氧燃烧。所以无氧燃烧就是空气中的氧来不及让我们的糖原物质产生了充分的燃烧，产生二氧化碳和水，也就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中间的代谢产物叫乳酸。那这个乳酸只要在我们肌肉堆积，我们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感到肌肉酸痛，感到肌肉酸痛，而且呢，训练过以后就会疲劳啊，就会疲劳。那么这三个能量代谢在我们体内是要达到一个平衡。每天进行无氧训练也不行，每天只进行低缓的训练有好处，但是呢，也不能解决很多问题。那么我们以膳食里面，所以要膳食平衡，这个热量平衡，膳食平衡，也就是我们在营养品里面，我们不能够看你的运动啊，要量入为出。如果你进行力量训练的话，那么可能要多摄入一点蛋白质。如果你经常进行有氧训练的话，那么有氧的这样的一个糖原啊，主食、面条、米饭、馒头可能要多吃点。但是我们总体来讲，中国我们现在呢，这个能量摄入是过剩的，这是因为能量摄入过剩了，才导致我们内环境失衡，才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原、糖尿病，糖的含量多了，糖可以转化为脂肪，那脂肪越多呢，就会到了血液里面，就会到了我们的细胞里面，就会到了我们的血管里面，就会到我们肝脏里面，所以脂肪肝的人现在大有人在。那么这都是我们热量平衡、能量平衡到失衡状态所产生的健康的隐患。那么要想达到我们健康平衡，所以膳食上要注意，而且要量入为出，就你今天消耗多少热量你要补充多少热量，你过多的补充它不消耗了，那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一种叫平衡失调，那么就会出现我们的代谢紊乱啊，代谢紊乱。那么有氧运动是让我们降低血脂达到我们能量平衡的非常重要手段。前面说了，我们讲力量训练啊，是让我们呢可以产生一种这肌肉效应，那么有氧运动呢是产生什么，是产生一种更重要的降血脂效应。所谓降血脂，你的血脂通过低强度的或者高强度的综合燃烧，它的脂肪在下降，脂肪一下降过以后呢，你的血液的脂肪就会不断下降，梯度式推进下降，那么你的血管就会得到净化。还有呢，通过我们的有氧运动过以后，我们会激活我们的食欲，保持我们的活力啊，保持我们的活力，那么呢，强化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自行车运动员、赛艇运动员、中长跑运动员，我们的心脏啊可以达到三十多次，我们的这个每一次棒血可以达到135毫升，这就是通过有氧运动让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很强有力，让我们的棒血能力更加强，让我们的窦房结的这个心跳次数啊调节能力增强了。所以呢，同时更重要的点叫预防中风。我们前面讲了，中风啊也是微循环障碍导致的这个结果，所以通过有氧运动我们可以呢预防我们中风的概率。那么只要进行有氧运动，经常有氧运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中风的概率会大大下降，有的说呢研究呢会降到60%。我想呢，这是只是一种推断的数字，但是呢从原理上讲，我们一定会降低我们大脑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出血也好，不管是这个缺血也好，都会降低的概率。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健身运动与体能训练专家袁守龙博士和大家分享的室内办公科学运动与健身方法。 在现代人如果居家不运动会产生哪一些这个临床症状和一些指标呢？一个，心跳加快，往那一躺着过以后，你每天早上，我们在座的诸位这个朋友市民们，早上起来过，你先量自己心率，用手机也好，用手表也好，量量心率。如果你的心率能够保持在70次左右或者70次以下，那么我认为这个状况都非常好，人的机能很好。如果你再往低一点，50多次，那你就很好。那再低一点，那就需要达到职业水平了。第二呢，血压调节能力不强。为什么？ 动脉压和静脉压差不多，所以脉压差很低，就像我们自来水龙头一样，如果自来水龙头的压力越小越小的话，它的水的力量越小，如果自来水龙头压力大，也就是我们的动脉压和静脉压差距越大的话，那你的血液流动速度就会加快，所以呢，你的微循环障碍就会减少啊。第三呢，动静脉压差，刚才说了，就是动静脉差也是能力调节差的一个原因。第三个、第四个，冠状循环不足，心跳没力量。我们有三个循环：体循环、肺循环和冠状循环。所以大量的我们的心梗、大量的心脏搭桥，都是因为冠状循环力量不足。而冠状循环是什么原因？是心肌力量不足。心肌力量不足什么原因？是我们有氧不足。有氧不足是什么？是我们肌肉力量太少。所以我们639块肌肉就是600多个心脏，叫类心脏。它的运动直接促进我们的冠状循环可以增强，所以肌肉运动、有氧运动可以强化心脏，可以让冠状循环增加，可以少得冠心病，可以少去搭桥。第五个，心脏的体积变小，它老是靠自己运动，而不是靠肌肉刺激。我们运动员都做过心脏体积的大小的测试啊。那么不管是耐力项目的，不管是爆发项目，我们的心脏体积都比一般人要大，就是直径啊，整个坨块都大。原因什么？它的心肌发达，心肌发达。另外，每波速度量小，所以我们这是一般老百姓如果居家办公只工作不运动的人，这就有这些现象。那么经常运动呢，首先是心脏功能强化，第二个心壁加厚，心腔变大，安静性的下降，另外每波数字量提高，还有一个血压会下降，另外呢脉压差加大，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机能出现一种良性循环，而不是一种恶性循环，靠药物靠其他的一些医学手段啊，医学手段。当然了，医学手段我们也需要，当我们真的有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任何放弃治疗的机会。但是当我们即使有病的时候或者没病的时候，把运动要作为一个良药来看待，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呢又增加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手段，而不仅仅是靠药物，不仅仅依赖药物。所以呢，我们有氧运动啊，方式方法太多了。大家记住一条，5分钟以上的运动，我们原则上说只要心率在120、140以上的啊，不要太高了，如果180、190那就太高了，那在160以下这样的一个阶段，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叫有氧运动。那么为什么现在说要坚持要30分钟、60分钟呢？那因为我们平时啊这个练的强度太小，所以呢强度高的现在在有一些国家做了叫 HIIT 训练，也就是说叫短时间的高强度有氧训练，这样效果也好。但是呢我们不可偏废，我们呢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不能所有人都进行高强度训练。一般人如果说每天要进行30到60分钟的有一定强度的有氧训练，我认为对我们的健康状况非常好，对呼吸系统、对心血管系统、对肌肉系统都有百益而无一害。所以呢，有氧运动是我们让我们人类诞生的最基本运动。我们人啊，就从奔跑中过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动物，在海里面的、在天上的、在地上的，跑得慢的都没了啊，都没了。在水里面的鱼，游得慢都没了。所以呢，我们在有氧运动里面还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生理这样的一个知识吧，给大家再稍微普及一下。我们有个红肌和白肌纤维，红肌和白肌纤维，大家吃我们在餐饮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吃的肉里面，牛肉啊、羊肉基本上是红的，那么鱼肉都是白肌的。那白肌和红肌是什么区别呢？白肌我们一般称叫快肌纤维，啪动得快；红肌呢一般是慢的。啊，慢性纤维。所以我们通过运动，有氧运动它主要是红肌动员多。那么红肌动员多的什么呢？主要是它里面的线粒体酶和氧化酶和肌红蛋白的浓度会增加，而白肌纤维主要是糖酵解酶，就快速氧化的这样的一个酶的活性会增加。所以我们通过快速的、慢速的结合运动是最佳运动。也就是说你在有氧跑里面你可以增加一个10秒到20秒的跑步，快速的小跑冲刺啊，当然了，你的心脏前提是心脏是安全的啊，不能因为我们现在也有经常参加马拉松的啊，其他运动场上猝死的都会出现，猝死原因就是我们的心脏功能，我们的冠状循环基本上都是因为心脏啊出现了意外才有猝死这样的。所以我们通过有氧运动，通过我们有一定强度有氧运动，对我们的健康促进是最好的。散步、大步走、慢跑、自行车、游泳。我们其中有一个教练，自行车教练，也是我们北京市的李教练，李晓东教练曾经跟我说过，说我每天晚上有2集电视剧。我什么2集电视剧啊？每天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原地踏步跑2集电视剧，2集电视剧至少90分钟。如果你在原地有90分钟的运动，也是一种非常便捷的居家的有氧运动，跑不下来的。 一般是跑不下来的。你可以控制强度，可以控制强度，而且练完过以后马上做拉伸，很快消除疲劳。所以呢，有氧运动就靠我们身体更多肌肉的节律性收缩来促进我们心脏功能，这就叫有氧运动啊。有氧运动第四点原理呢，叫身体功能运动啊。我们人啊，很多人出现过很多伤病、伤痛的，不管是膝关节啊、腰啊、颈椎啊，那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伤的原因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就是结构失衡，就是功能失调啊。功能腰椎啊，腰椎首先是腰肌疲劳、腰肌劳损、腰肌两面不对称，导致了力量失衡，然后导致椎间盘突出，导致我们的腿疼。颈椎长期的肌肉疲劳，导致我们的劳损钙化，最后实现达到了我们的让我们的脊柱的颈椎啊出现什么呢？出现了变直、僵直，最后肌肉紧张疼痛。膝关节因为用力不当，所以导致了我们的滑囊，导致我们的软骨系统，导致我们的韧带这个发炎，所以疼痛。肩周炎也是一样，所以都是身体功能失衡导致我们伤病。所以我们身体的形态和姿态是让我们保持健康的体魄、保持良好的姿态、减少伤病的一个前提。所以我们功能训练呢有四大这个板块。第一个叫身体的形态和姿态，我们很多时候啊没有这样的教育，或者这样教育太少了啊，太少了。即使我们的很多优秀运动员到了有成绩的时候，出现了椎间盘突出，出现了我们的膝关节严重受损，也是因为姿态和形态。我们很多的现在青少年出现了脊柱侧弯，很多的青少年近视眼就不用说了，很多学生出现了驼背啊，出现驼背，还有呢这个腿型的变化，这些都是姿态和形态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功能训练干嘛呢？功能训练就是让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动作去矫正它的姿态，然后提高什么？提高你的身体运动的功能。完了，然后呢，再去从事更加高强度的专项运动。另外呢，我们在每一次运动里面给大家讲一条身体功能训练里面一个很重要概念，要把恢复和再生要融入到我们每节训练课去。不要说我们老运动，很多人啊跑马拉松，很多人跑步，跑了若干年过以后不跑了，很多人打羽毛球，很多人打网球，打到最后不打了。为什么不打了？就是因为膝关节疼，就是因为受伤了。受伤原因什么原因呢？局部疲劳、局部负荷过大，你没有去养护它，你没有去恢复它，你没有进行再生它，你没有进行力量训练，所以导致了局部的酸痛、局部的伤病，最后只好放弃了这项运动，很可惜。那么这些原因都是我们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功能的认识不到位。那么我们人类在几百万年诞生过程中啊，形成了叫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原理。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我们的关节上讲，踝关节是十分灵活的，那么膝关节它只靠前后，前后它不可能像旋转的。到了髋关节的时候，它很灵活啊，很灵活，这个大关节是我们最大的关节。到了腰，它是要稳定的，所以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啊，为什么人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只在第四、第五腰椎啊？那是因为我们人在进化过程中啊，我们过去是爬行的，爬行的重力是向下的，当直立行走过以后呢，我们所有的重心啊、重力啊都压在这个脊柱上了，压在脊柱上，在我们第四腰椎、第五腰椎、第五和第一腰椎啊，这个重量是最不稳定的，所以受到的方方面面压力，所以导致我们的这个椎间盘既不稳定，在运动中啊非常容易向一个方向滑脱啊，去突出啊突出，所以呢，我们椎间盘都是因为我们姿态变化了。所有的动物，所有的老虎豹子，没有一个动物会出现椎间盘突出，因为它突不出来，它就向下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疾病啊与我们的结构有关系。然后到了胸椎，很灵活啊，很灵活。我们十二个胸椎啊，腰是五个，胸椎灵活，到了肩胛骨要稳定，我们做的动作是要稳定。到了肩是灵活的，到了肘是稳定的，到了腕是灵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关节是一个稳定，一个灵活，一个稳定，一个灵活。你一定要让它了解这个动力链。否则的话，它稳定的叫灵活，它叫受伤。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关节的基本功能，我们要维护好它的功能才能少受伤。所以人体的运动啊，有个叫基本的叫动作模式。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运动与体能训练专家袁守龙博士和大家分享的室内办公科学运动与健身方法。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寂

再提高一点，然后慢慢的关节功能提高了，肩关节也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有的锁骨功呀，我们的这个杂技啊，他那为什么做的比我们老百姓强呢？就是超关节不断进行刺激和激活适应的结果。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运动会拉伸，假如说我们跑步走路爬山，走路爬山跑步最疲劳的是什么？一定是腿，一定是髋，一定是腰，还有膝关节，就这三个方面。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原则反方向，那你腿部那你就要做拉伸啊，拉伸我们经常做的反方向拉伸，还有呢就是侧面拉伸，用右手拉左脚，用左手拉右脚，这就反方向拉伸。超关节肩关节是这样的。另外第三个叫扇面原则。什么叫扇面呢？关节啊，它都是一个空间的，我们运动讲三个方向，矢状面、轭状面、水平面，这三个方向。那么这个扇面原则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上，假如有肩，我要想要拉肩，往前、往上、往上、往上，再往下、往后、往后，那这是一个扇面。腿部髋关节也是一样，往前、往右、往外、往后，这也是个扇面，都是一样。我们这么多关节都一样，哎，腕关节也是一样。所以，把这个三个关节，把这三个拉伸的方式啊，给大家介绍过以后呢，下面我们有很多的设备，比如说泡沫轴，建议大家呢，居家里面呢要有一些小的器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个这泡沫轴呢，大家可能在网上都看到很多。一天的疲劳运动过以后，一定要用泡沫轴啊，要进行放松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方，非常好的放松方式。因为我们只要疲劳过以后，我刚才说的肌肉和韧带，那么腿部的呢，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方便了，可以做大腿的啊，也可以啊，也可以。这样的话，一次一次单腿也可以做啊，单腿也可以做，双腿也可以做，都可以啊。这就是把前腿放松，小腿放松，那么后面腿也是一样。后面的这个腓肠肌啊也可以放松，坐着也可以放松。所以这个居家啊，就是你可以看着电视啊，也可以这个想的问题也可以做啊，这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大腿、小腿啊，小腿、背部也是一样。这种做过以后啊，一般的两分钟、三分钟你做完过以后，你感觉到这里面小关节就得到矫正，里面有发响声。那么通过这样的做过以后呢，你的肌肉进行了放松啊，进行了放松。所以呢，这种设备呢啊很多。另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橡皮带，也是我们身上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啊，携带一个橡皮带。这种橡皮带呢，假如说你在办公室拉伸，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拉伸。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出行的过程中啊，可以做一做背部，伸直了背部，这是拉肩啊，拉肩，斜方肌。完了以后背后呢，还可以拉颈椎啊，颈椎，把放到后面过以后，头往后仰。如果你能做到10次、20次、30次。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肌肉进行激活，这既是拉伸，同时呢，也就力量训练啊，力量训练。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带上可以做，自己可以设计很多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拉伸恢复啊，居家运动啊，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些拉伸方式在居家、在办公室都可以拉，哪地方不舒服就拉哪地方。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呢，一次太少了不行，至少是8次以上啊，8次以上。那么通过拉伸，感觉就是以最酸胀为主啊，腰部、髋部。颈部，在办公室，在沙发上，在地板上，在你甚至在你开车过程中都可以做拉伸。拉伸啊，就是再生啊，拉伸就是再生。什么叫再生？让我们的肌肉再生一次啊，环保效应。好，那么第四点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呢，就人体运动健康啊，这个结构设计啊，结构设计，也就是说，人的健康就像盖楼一样，你这个楼稳不稳啊？楼稳不稳？关键是靠结构。而我们平时的训练手段，不管是跑步也好，营养也好，力量也好，都是要素，都是砖头。那么这个结构，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的原理，其实呢，就是人体首先你只要运动就是物理的，对吧？那么你吃东西里面的代谢就是生理的，然后呢，物理加生理最后促进你的心理的。你这个人健康不健康？你这个人心态怎么样？那么还成了那个社会学的。所以人体是通过物理系统的运动来激活我们生理系统的机能。和生理系统的功能，同时呢，来带来你的良好心态。所以有一次在中央电台，我们做一个运动大不同，记者来采访我，就问说：“袁老师、袁博士，我们为什么要运动啊？”我说：“你说呢？”他说：“我感觉运动好像很累啊。”我说：“运动啊，这个讲三个字，第一个叫健康，啊健康；第二个叫阳光；第三呢叫有品质的生活。我们这是我们运动的三个目的。”他说：“什么意思呢？”我说健康是我们的最基础标准，通过运动我相信啊，一定能够让你的健康水平一天天提高。而且呢，我们现在可以用公式可以算出来你的健康当量、你的健康等级、你的健康层级。我们把运动动作分成9个级， 当你到第九个级的时候，你一定是最棒的。当你在一二级三级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处于病态或者处于一种常态。当你在四五六十级六的时候，这一般呢是一定的训练强度，你可以承担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繁重任务啊，繁重任务。阳光啥意思呢？阳光就是我下面讲心理系统。通过运动过以后，我们可以消除疲劳，可以减少疼痛，可以呢消除烦恼。它即使说心理上有一点烦恼，通过运动方式啊，它释放内啡肽，让心理疲劳和焦虑啊就消除了。那些天天坐的啊，天天想问题不运动的人，他越想越焦虑。所以呢，运动啊可以抗焦虑，运动呢可以抗衰老，原因就在这边。第三呢，叫有品质的生活，也就是说，你现在40岁、50岁、60岁，你不感觉出来，到了70岁、80岁过以后，如果你不运动，你何来像我们钟南山院士这样的健步如飞，对吧？能够还可以做力量，还可以做游泳、打球，还可以做引体。所以说，通过力量训练啊，通过体能训练，通过健身运动，可以达到什么呢？有品质的生活。哦，说你这么说，我懂了。所以我们身体运动健康啊，我们在中央台是正好呢，是按照 WHO 健康结构模式，叫医学、社会、心理和我们的身体功能的训练，物理、生理、心理这样的作用，我们涉及了我们运动促进健康的4个模块。只要每个人每天把这4个模块都走了，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吃饭一样，油盐酱醋茶，还有呢蛋白质、糖、维生素都吃了，你的营养状况就平衡了。我们的人体健康也是一样。我认为第一条叫有氧是主线，只要每个人能够坚持有氧运动，一天你不管什么时间，你要把你有氧的这样的量刺激达到一定程度啊，达到一定程度，我相信你的体内的代谢都是比较这个正常或者叫平衡的啊。有氧是主线，30分钟、50分钟、10分钟，哪怕你碎片化的，你早上起来你在家里面哎原地啊有自行车的跑步原地跑的，或者高抬腿的，或者你在地铁上坐的，就这些碎片运动也是对身体这种应急的总和。健康它是一个叫微积分过程，而不仅仅说我一次性多少是一种手段，但是多次组合也是一种手段。人体啊，它是海纳百川的啊，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啊，复杂巨系统。所以有氧一定要坚持。所以大家呢，现在可以看出来呢，我们应该说是这个跑步啊、爬山已经成了一种风潮了。我们现在因为去年呢是疫情，所以呢这个马拉松受到限制，但是也挡不住我们走路的热情。我们这个元旦前后，我当时去奥森公园，一大早我就看到很多人。啊，很多人在跑步，所以这个我本人呢，应该说现在通过智能化，也可以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定量化。手机可以记步数吗？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很多人啊，都有自己的公里数，现在在晒步数啊、捐步数啊。这个我去年呢不完全统计啊，我是走了70个马拉松啊，2550多公里啊。我这是我的手机大数据给我统计的，不是我统计的。那么通过了有70个马拉松。这相当于70个马拉松的公里数啊，那么这些公里数保证了你的有氧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保证了你内脏的健康或内脏的平衡。第二点，力量是关键。为什么说力量是关键呢？前面我说了，力量最主要是解决蛋白质合成，也就是说人老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内分泌失衡失调。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的内分泌失调了，其实我们人啊，男性女性都一样，到了一定岁数过以后，50岁过以后，60岁过，一定是内分泌是衰落的。我们青年的时候，25岁前甚至30岁前，你的内分泌啊都是向上走的，所以到了30岁、35岁以后、40岁以下，你的内分泌都是失调的，你内分泌都是衰落的。如果不想使这内分泌衰落，怎么办呢？力量训练，通过肌肉的刺激，通过负荷的刺激，可以激活我们的叫什么呢？有一个轴叫脑垂体性腺轴，这个轴的激活过以后，让我们的合成代谢增加，让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蛋白质合成增加。蛋白质合成增加过以后，你的血红蛋白多了，你的肌肉多了，所以我们这个进行力量训练的人肌肉块的很大。力量训练过以后，可以提高你整个的荷尔蒙水平，也就是说力量训练最主要是通过荷尔蒙提高来激活你的这样的一个雄性啊，雄性水平。所以进行力量训练的人一般呢，他都会具有什么？都具有这个旺盛的精力，第三呢，拉伸是再生，拉伸是恢复。拉伸啊，老年人、青少年人，运动前的、运动后的，你休息时候都可以做拉伸。我们现在流行的最多的是瑜伽呀、普拉提呀、 啊，甚至我们还有专门的做拉伸啊，这些拉伸就通过物理学的拉长牵拉，对我们的肌缩和腱缩的刺激产生一种反馈，让我们身体啊关节松弛了，让肌肉放松了，让我们的疲劳恢复了，所以拉伸是再生，拉伸也恢复，拉伸比我们的放松按摩如果结合在一起更好，如果没有放松按摩就拉伸，我认为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拉伸是再生。第四个叫平衡协调抗衰老，老不老先看脚，老不老先看脚，脚是代表什么？代表平衡。所以我刚才这个讲座前，我们几个啊同事朋友还专门讨论了单脚站立问题。单脚是反映一个人的平衡能力，如果说你单脚站立起来以后，你可以坐很长时间，你的小脑功能是好的，你的前庭功能是好的，你的这个耳蜗里面的半规管的前庭的这个功能是好的，那么平衡是反映了我们的衰老程度啊，衰老程度。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人走路不行了，叫步履踉跄啊，这个蹒跚啊，也就是说平衡能力是我们抗衰老最重要。那平衡怎么练呢？很好练，居家办公时候，现在我们在办公室有的倡导要什么？要站立办公，干嘛？不要老坐的颈椎腰椎。那么现在我再给你讲一个，加个方法，单腿站立。单腿站立这不是倒了吗？不会倒的，你越站越不会倒，你越不站越学失调了。所以呢，另外还有闭眼啊，当我们两个眼闭上的时候，你的平衡马上失调了。失调过以后干嘛呢？其实在激活。所以我们在竞技体育训练里面，除了我们的平衡是提高本体感觉的，所以闭目训练来去提高你的平衡能力。平衡抗衰老里面我讲的还不是单纯的是人体的动作平衡，还有什么平衡呢？热量平衡、膳食平衡、心态平衡，还有其他三个平衡。那么我们讲心态平衡什么意思？心态平衡就是说你在你的生活中，居家办公呀，生活中啊，不要老自己给自己找茬。平衡也是一种内环境保持良好状态的一个前提，所以心态平衡、这个动作平衡还有膳食平衡啊，不要天天吃的太多啊，吃太多，很多的病啊都是病从口入啊，都是病吃出来的啊，吃出来的。所以呢，这四点，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只要能够稍微加注意，成为我们健康的一种意识啊，健康的一种理念。每天啊，走路到没到？没有怎么办呢？我现在有时候也没办法，有时候一开车也没法动啊，有时候一开会没法动，有时候坐地铁，所以我抓紧时间在坐地铁，在家里面。要想办法回家过以后，哎，自行车或者在那原地走啊，或者抓紧一些时间啊，走一走。那么一定要积累你的有氧步数。那你说我没时间，或者三分钟内来一个快充也可以啊，也可以。所以有氧力量，力量怎么下蹬、腹肌、背肌、俯卧撑。如果说有器材，有器材；没器材，没器材。刚才我说用橡皮带啊，橡皮带做力量也可以。还有你这个办公室，你的处处都有啊。啊，我给大家讲个笑话。有时候出差到一个新地方，到个新地方没有器材，什么都没有啊。那你到宿舍里面住的时候，你想一想，运动还有什么？只要能够有负荷的，它就是工具啊。想到最后怎么办呢？早上起来为了练背肌，为了练腿部力量，把你睡的那个大床啊，把它当成一个训练器材，一下子可以做30次、50次，做完过以后一样效果啊。啊，不一定非要有专项训练器材。当然了，我跟他开玩笑说叫运动家具啊，家具也是运动器材一样的啊，一样。那么力量训练你单腿蹬也是这样，我刚才给大家还展示一下力量训练。你比如你单腿下蹬，慢慢下蹬，然后起来一组，右腿啊，左腿啊，这也是力量训练。你一组可以做个10个8个，如果你蹬不下去没关系，你扶着墙也可以。另外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健腹轮啊，也是力量训练啊，也力量训练。所以力量训练要每天有啊，每天有，哪怕你做个3次、4次、10次、8次，你就会感到有效果。因为我们的刺激过以后，它的效应是有延迟的，不是说刺激完马上效应，它刺激可以有延迟，有24小时。所以我们讲力量训练，你今天练了力量，你明天酸疼，为什么？明天肌肉长了。如果你72小时练完一次力量，72小时不练了，没了，效果就没了。所以它的效应是一种延续和叠加的啊，和叫余波效应，叫我们要像水啊，往水里扔石子啊，那个波是慢慢随着时间流逝啊，就变得平了。所以我们在《运动大不同》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提出来，运动促进健康是有结构的，有了这个结构，我相信我们的健康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同生活。 天你知道了吗？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我们听到的是健身运动与体能训练专家袁守龙博士和大家分享的室内办公科学运动与健身方法。 那么第五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啊。那么我们从自己的我的理解上嘛，再给大家提炼一下啊，提炼一下。一个呢，要微运动大健康。我们现在现代人，特别是工作期间的人，居家办公的人，那么居家呢可能有老人有小孩，也有这个上班族。那但是办公里面一定是我们年富力强的中年人。那么这些方法，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理念，我们运动啊要无孔不入啊，处处能运动，时时出健康。也就是说，我经常跟他们在聊天说啊，训练我们有一个叫负荷，有个刺激。其实我们的健康也有一个负荷问题，也有一个当量问题，就是你通过刺激过以后，它身体的细胞、身体的系统、身体的内脏，它会接受一种适应，接受一种刺激，接受刺激就会适应。那么在微运动大健康里面呢，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我自己起的名字啊，这名字对不对不错啊，不一定，叫情景式运动。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场景里边，你都可以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运动方式，而不是说张三说、李四说、专家说，其实最后每一款运动都是你自己的。那么通过，但是有个原则，也就是说刚才前面讲的四个板块，有氧要有，哪怕你在一平米里面，我在一平米里面跑步跑半小时一样效果，在一个平米里面做俯卧撑、做腹肌、做背肌、做侧桥也是一样的。所以叫微运动大健康。第二呢，要坚持每天每周都要有四个板块训练，有氧、力量、拉伸、平衡。哪怕你说我刷牙的时候我要平衡，平衡我单腿刷刷牙一分钟两分钟也是激活，也是激活。你办公室站着也是激活，你跳跳绳也是激活啊，也是激活。所以就把这些原理和方法结合了你的生活中去就 OK 了。第三呢，我的建议呢，倡导家庭式运动模式，要有身体运动功能区。你要在家里面，除了你摆家具的、摆客厅书房的、摆书法的啊、摆钢琴的，是不是还有个地方摆一个运动功能呢？啊，在客厅里面，这功能区是变化的，也可以在阳台上，也可以在卧室里面，也可以在这个客厅里面，甚至在你的书房里面，对吧？一个区多用嘛，功能区嘛，是变化的嘛。办公室有的办公室大，有的办公室小，你在沙发边上也可以放两个器材，放两个壶铃，放两个哑铃，我放两个健腹轮，不占任何地方，甚至你装到你包里面都可以。所以呢，要有这样的理念。第五呢，我想呢，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信息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的条件和设备，智能化可穿戴设备，那太好了。我们每天可以比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每天都看到谁第一谁第二，这也是一种促进，也是一种运动方式的这种推进啊。有时候我一看我怎么差这么多啊，我在家里面我必须要训练半个小时我才能赶上平均水平啊。那去年一年每天平均是10000啊，那今年我一想少了10000就少比去年少了，历史要倒退了，昨天早晨必须要走12000，12000那工作怎么办呢？那再想办法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总要想办法把它补上。所以要有自己的运动的这个促进健康的一个底线。第六呢，我想呢，要运动要生活化，生活呢要体育化啊，先有健康才有小康，有了健康，有了老百姓的健康，才有全民的小康啊，这是我们总书记说的。所以呢，健康前提是什么？是运动，运动是前提，运动是保证，运动是促进，运动是手段，运动也是良医良药。所以未来的生活啊，不光是有现在物质生活，应该说对北京的市民来讲最起码是满足了，但是呢精神生活现在怎么样呢？我认为是匮乏的。当然更多人看看电影啊，去听一听歌剧啊，什么看看演出啊，也还是有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看手机、看电视，这种精神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两个生活最重要的载体是体育生活。如果你都躺在病床了，你现在吃了药打针了，你说你还有兴趣吗？你都没兴趣了。所以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还有运动生活、体育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载体是体育生活。有了体育生活，才能更好的有物质生活。你吃嘛嘛香啊，否则的话，你的胃口不好啊，肠道不好，所以我到过很多地方去啊，很多地方去说这个，哎呀，这胃难受，你什么也没兴趣了 啊，没兴趣。所以呢，三型生活是未来的我们的一个市民啊最好的这样一个生活形态，个人的小健康、民族大健康，才有我们社会的这样的真正的小康。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研究，很多研究，特别是呢，在于家庭式创客式训练，很多种，啊，很多种。那么现在的设备也好，是这个器材也好，我认为都可以满足。你的墙上面，现在很多在家里面，钟南山不就在家里门上放了一个单杠吗？啊，现在我们很多的便捷，往那个门上这个螺丝一上就可以拉了，墙上也可以引体向上了，啊，像过去雷木一样。所以爬行式训练、增强式训练、核心力量、灵敏肌、功能地板等等，我就去过很多学校，我们学校的很多的地方呢都有这样地板。这种地板啊，就是让我们更便捷在居家办公室，现在走道里面很多的现在公司啊，一些大公司里面都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板训练啊，地板训练。这种地板各种各样的，让你富有想象力训练，让运动不枯燥，不要一说哎就是跑步，一说就走路，你在这里面你跳半小时它也是有氧运动啊，你在身体里面练灵敏协调性也是运动啊。所以功能性地板让我们释放我们的运动的想象力和运动的潜能啊，运动潜能。那么我个人呢，居家办公运动健身方法的分享，一个呢，我想有这么几句话：运动点亮人生，健康照亮未来。有了健康，你未来才可以想象到是充满阳光的。如果你退休过以后，你天天到医院去了，你哪也去不了了啊，哪也去不了。运动是生命的源头啊，也是生活的组成，更是深层的信仰。我们要把运动当成一种信仰，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艺术，是一门工程，是健康的工程。运动每天要从头开始，每天要到脚结束啊。什么叫从头开始？早上起来你要从头部开始。我们早上起来一般的，你躺在床上还没迷迷糊糊时，我一般的有一些习惯，先做头部运动。你自己可以自己去想象，拽耳朵也好，拽的头发也好，梳着头也好，练的颈椎也好，然后再练的腹肌。完了以后腹肌背肌几分钟，每天早上五分钟就解决了。然后呢，我一般呢下楼的时候呢是用壶铃啊做的背肌训练，25公斤的、35公斤的，有的更多是50公斤的，很重了，50公斤很重了。我一般呢35公斤做个14吧，啊，25公斤就单手做一做，基本上一天你感到腿啊、腰啊就被激活。所以力量训练它是一个荷尔蒙效应，它可以促进你的肌肉的这个合成，可以让你的肌肉力量增加，啊，力量增加。所以健康从每天从头开始。那么为什么到脚结束呢？你每天很累啊，所以你的脚步啊，回到家过以后呀，你自己做一做放松，做到拉伸，做到回环，坚持四位一体啊，四位一体啊，也就是学习中运动，运动中思考，思考中工作，工作中运动。我认为呢，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是说你做不到，就是你的意识问题。只要你想做，一定做到。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运动与体能训练专家袁守龙博士和大家分享的室内办公科学运动与健身方法。感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袁博士的分享。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我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